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9集。 说什么傻话？ 夏侯恋笑了笑，忽然冲沈觉眨眨眼，说道： 拜托，我可是刺客出身，要比坏事谁干得多，你再活一辈子也赶不上我。而且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从小就是干坏事的料。 沈觉按了按眉心说道： 你不用安慰我，你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？ 你还真不清楚，小时候我闲着没事儿就爱拔别人家的鸡毛，有一回放炮仗还烧了半个山寺，事先那个老秃驴头一回发了大气，把我吊在山门上吹了半天冷风。前栏里的人都说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种，我娘是大坏蛋，我是小坏蛋，大坏蛋领着小坏蛋天天到处干坏事。 夏侯恋的安慰没有让他觉得好过，他心里只有苦涩。他明白夏侯恋，杀人放火从来不是他想干的事儿，要不然也不会费尽心思毁了切兰，也不会改头换面遁入市井。夏侯恋想过的是安稳的日子，他明白，他一直都明白。沈觉疲惫地摇头，说道： 此间事了，我会给你换个差事，去东厂暗读库管管文书就好。 我的字写的就像狗趴地，你真放心我去管文书？ 夏侯恋伸过手来揽住沈觉的肩膀，和沈觉一起望着空中飞舞的枯叶。 没关系的少爷，真的没关系的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哥？他那个人平时傻呆呆的，其实看事儿看得比谁都明白。他有一回跟我说，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停，你要一直往前走，要不然恶鬼会从地底下爬出来抓住你的脚踝。你是这样，我也一样，横竖到了这个田地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以后你是坏蛋老大，我是坏蛋小弟，你领着我，我跟着你，咱俩一起去干坏事。 可这是错的，夏侯恋。 沈觉说道。他仰着头，徐徐的山风吹过来，叶子簌簌落下来，漫山细碎的低语，每一句都在说这是错，这是罪。夏侯恋淡淡的笑。 可这也是命啊，少爷。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们的选择没有很多，要是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去杀柳归藏，还是会去杀噬心，我还是会变成一个刺客，变成无名鬼，白天练刀晚上杀人。所以即使重来千次万次，我都会在这个时候选择站在你身边。如果这是错是罪，只要你没事儿，那就让我一错到底吧。 一错到底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他不是圣人，他只有一双手，一把刀，只能保护一个人。他不怕罪恶，也不怕报应，只怕沈觉落得和他娘一样，只怕自己还像当初那样无能为力。片片槐叶从天穹落下，阳光透过叶间的缝隙射下来，是道道金色的光柱，里面有尘埃飞舞。沈觉觉得他和夏侯恋也是那无数尘埃中的两粒，在光潮中不能自已的涌动，随着大流向前，却终于在茫茫尘海中拥抱住了彼此。他心里有悲伤，也有甜蜜，是满腹苦涩中的甘甜，矛盾又惹人沉迷。他步步为营，小心经营了十年， 一颗心早已在深宫中摔打得水火不侵，坚硬如铁。可这一刻，心突然变得万分柔软，像一团棉，一片云，可以用手抓住，放进夏侯炼滚烫的掌心。 少爷，你好笨啊。 夏侯炼说。 你才笨。 沈觉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他不敢多说话，怕夏侯炼听出来。 老是把我往外推。 夏侯炼用力握了握他的肩头。 以后别这样了。 不会了。沈觉默默地想，他会把他抓住的，永远都不放手。 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呀？ 藏。 沈觉说道。 今夜子时，司徒会带着红衣大炮来轰广陵寺，我们只要好好躲在山上，等下面轰完了就能出去了。 夏侯炼瞪大眼睛。 你还能弄来红衣大炮？ 神机营统领孙明是魏德旧党，当年他在湖广任都督的时候给魏德造过生祠，拍了不少马屁，但其实都是为了向魏德要粮饷，他们才好打倭寇。 沈觉说道。 魏德倒台，他为了保命向我投诚，所以他只降了职，否则当如李显一般，一家老小充军的充军，入教坊寺的入教坊寺。现在我要是也倒了，就没人能保他了。神机营营业丢失一门大炮，次日巡回，这事儿说大不算大，说小不算小，但无论如何总比他没命的强。 既然如此，那只要不被禁军发现就行。夏侯炼站起来，到四处查看了一下地形，暗自揣度了一番，若是敌人来了，该往何处撤最稳妥，还得找个安全的阴蔽。山洞不能去，万一被发现了堵在里面就歇菜了，只能找个有遮掩的地方，起码好逃命。让沈觉靠在石头上歇息，他爬上树侦查四周，300步开外走过一队兵士，人数增加了，足有30余人。这些小兵刀术不佳，可架不住人海战术车轮战，蝗虫扎成堆尚且无招架之力，何况人。夏侯炼有些不安，溜下树想和沈觉商量。沈觉已经睡着了，脸色又苍白了几分，在阳光下几乎透明。夏侯炼试了试他的额头，果然更烫了，又摸了摸沈觉的手臂和脖子，烫得吓人。一路奔波，又在封地里，病情加重了。沈觉当真是纸糊成的人儿，风一吹就能倒，这大小姐的身子还跳崖假死，假死都能变成真死。夏侯炼攒着眉头想了半天，忽然有了个主意。夏侯炼把沈觉背起来，顺着来时的坡爬上崖，从尸体上扒了2套衣裳和铠甲下来。沈觉被颠醒了，迷迷糊糊地问夏侯炼： 你干嘛？ 你睡你的，不用管。 夏侯炼走了一程子路，找了块背风的山石，把沈觉放下来，先换好自己的衣裳，然后着手扒沈觉的衣服。沈觉头脑发晕，迷蒙之中有双手撩开自己的衣摆，正解着裤腰带，当下吓了一大跳，睁开眼抓住夏侯炼的手，满眼风雷暗蓄，风雨欲来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